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政听贾环告歪状，信以为真，大发雷霆，命家人抓宝玉，要严加处罚。宝玉知道事情不妙，想找人给祖母母亲送信，偏偏没人，他急得干跺脚啊。就在这阵儿，呼啦闯进几个人来，说声二爷请吧，老爷叫你。宝玉没办法，只得跟着他们来到贾政跟前。贾政一看见儿子宝玉，两眼喷火，臭骂一顿，什么不顾家风，在外边私自与戏子交往，受人憎恶，荒疏学业，颜如母亲房中的丫鬟等等不孝大罪，也顾不得细问了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，给我打，着实的打。小厮不敢违抗，过来把宝玉摁倒在凳子上，举起大板子乒乓就是十几下。贾政还嫌打得轻，一脚踢开长板子的小厮，自己夺过板子来，咬着牙拼命的啪啪啪，就是三四十下。宝玉起先还觉得疼得受不了，哭着乱嚷乱叫，后来渐渐的气也弱了，声也嘶哑了，喊不出声来了。门外还站着不少的门客呢，一看打得不善呢，急忙过来恳求贾政，哎呀别打了，对小孩子一打二歇乎，别真打呀，打坏了怎么办，算了算了，有的抢板子，有的推他。常言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，贾政能不心疼吗？那贾宝玉长得嫩嫩的，比那大姑娘还嫩呢，可这阵儿在气头上，哪听别人劝呢，你们躲开，你们先去问问他干的什么事儿，可饶不可饶，素日都是你们这些人把他捧坏了，才到了今天的地步，你们还敢来劝，等明天轮到他弑君杀父，你们才不来劝。门客一听这句话实在不好听，你儿子你打吧，一个都躲了。也不怪贾政着急呀，因为他在朝为官，生怕被卷进去，唯恐贾府沾上什么边儿啊，所以他一言一行谨小慎微，也没少嘱咐家中子弟要处处小心。万没想到今天亲儿子惹这场大祸，他能不急吗？到了下文书，那个贾雨村陷害宝玉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款就是说宝玉作诗诽谤朝廷，有弑君杀父之心，还亏得皇上及时察觉，幸免一死，要不然呢，宝玉就被贾雨村害死了，这是后话。再说今天贾政打儿子，众人一看劝不了，急忙往里边送信儿。王夫人听了都吓死了，知道她丈夫的脾气呀，急忙穿好衣服，也顾不得有人没人了，直奔外书房。她这一来不大紧，慌的那些门客和小厮们四处回避，这通大乱。为什么？那个年代特别讲究男女有别，后宅的主妇来了，大家不能在这看热闹，全得回避。王夫人一步冲进外书房，贾政一看他妻子来了，知道来劝，火上浇油，打得更狠了，就像发了疯着了魔一样。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连摁宝玉的那个家人也抬了手，怕打着自己手啊。其实这回子宝玉早就昏过去了，怎么打也不知道了。王夫人上去一把就抱住了板子，老爷老爷，宝玉虽然该打，可老爷也要自重，这大晌午的天这么热，可别气出好歹来，再说这几天老太太身上不大好，打死宝玉是小，倘若老太太知道出个闪失，岂不是大呀。贾政怒气不息，你别提这话，我养了这个不孝孽障，教训教训吧，又有人来劝，不如把他勒死，绝了后患啊！ 王夫人趴到宝玉身上，抱着宝玉哭啊。老爷倒教训儿子了，可你也看到我们夫妻情分上，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，只有这么一个孩子，老爷勒死他，你就是绝了我了。那就请老爷先勒死我吧，我们娘俩一块走，也做个伴儿。趴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。贾政听了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也泪如雨下。王夫人抱着宝玉，只见孩子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微，裤子上全是血渍，解下汗巾一看，哎呀，从屁股到小腿青一块紫一块，不是皮开肉绽，就是黑紫的淤血块，没有一块好地方。王夫人失声痛哭，我的苦命的儿哎，怎么打得这么厉害呀？哎呦，贾珠哎，你要是活着，就是死上100个我也不管哦。他又哭起贾珠了。这时园子里的人和凤姐都知道宝玉挨打，一下子传开了。不一会儿，李纨、迎春姐仨还有凤姐全来到外书房。这些人一进屋子，正听王夫人那哭贾珠呢。李纨一听婆婆哭自己丈夫，更难过了，年轻轻守寡守个孩子那么容易，也放声大哭，众姐妹也哭，这家子乱得不可开交。忽然丫鬟说，看谁来了，哎呀，老太太来了。原来贾母气喘吁吁的，由丫鬟搀扶着来到当院。这老太太颤颤巍巍的，一边走一边说，贾政啊，打得好，你先打死我，再打宝玉，打呀。贾政一看母亲来了，急忙接出来，紧走几步躬身施礼，母亲，大热天有什么事儿，还用得您亲自来吗？你叫儿子进去吩咐一声就是了。贾母止住脚步，你这话是跟我说呢啊？我倒是有话吩咐，可怜我这一生没养个好儿子，叫我和谁说耶？贾政一听这话不对劲，扑通跪下了。娘啊，做儿的教训自己儿子，这也是光宗耀祖，不辱先人呐、啊。母亲这样说，我这当儿子怎么经得起呀？啊呸！我才说了一句话，你就经受不起啊。啊，你那下死手打人，宝玉就经得起吗？你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，你忘了当初你爹是怎么教训你来着？娘，你也不必伤心，都怪我一时兴起，从今后我再不打他了。哎，你还不用给我使性子赌气，你儿子我也不该管，你爱打就打。我明白你讨厌我们娘们儿，不如我们赶早离开你，大家干净。来人呐，准备车轿，我走，带着宝玉我们回南京老家去。这些话说给贾政听，下人都明白，一个个干答应，没有一个动窝的。贾母又指着王夫人说，你呀、啊也不必哭了，现在宝玉岁数小，你疼他，等他长大成人还未必想着你这个当妈的。嘿嘿，看我这样子没有，你还不如少疼他点儿，将来少生气。贾政吓坏了，娘啊，你要这么说孩儿无立足之地。哎，分明你是让我这个老婆子无立足之地，却反倒说是你了。我们一走，你心里就干净了，看你打谁。走，咱们走，快收拾行李，准备车回南京去。那贾政直溜溜地跪在那儿，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。贾母这边数落贾政，可心里惦着宝玉。扶着丫鬟上了台阶，进屋一看宝玉，哎呀，这顿打挨的 不比往日，这是太重了。搂着宝玉哭泣没完了，王夫人和凤姐儿紧着劝，劝了半天，贾母才止住哭声。丫鬟婆子上前要搀宝玉起来，凤姐说，你们这帮糊涂东西啊，也不睁眼看看，人都打成这样还走得了吗？快去把那藤皮子春凳抬进来，把宝玉放在上边抬走。是，时间不大，有人搭过来那条凳子，实际是软床，叫宝玉趴在上边抬着，然后跟着贾母王夫人离开书房，直奔贾母房中。贾政见母亲回去也站了起来，知道他妈没消气儿，不敢擅自离开，只可悄悄地跟在后边。来到里边，这王夫人儿啊肉啊这通哭，把个贾政哭的那火气啊，就像轮胎被扎了一样，刺儿的一声全没了。他也后悔不该下毒手打得这么狠。老太太不爱看他，你出去，难道你还看着他死啊？你走。是，贾政这才悄悄退出来。这时候史湘云、袭人、薛姨妈、宝钗、香菱都赶来，凤姐打发人请两位大夫带着药箱子，给洗伤口呼上最好的棒伤药，灌下几粒还阳丹，众人给打着扇子打着水，都在这忙活着。袭人满心的委屈不好表露出来，人多又插不上手，他就退到西边二门前，心想老爷为什么这么打宝玉呢？一定有原因，我打听打听。他叫过书童把明烟找到跟前。明烟，才刚老爷还叫宝二爷去会客，怎么一下子就打起来了？你怎么也不来透个信儿啊？明言急得抓耳挠腮呀，嗨，偏偏这会儿我没在跟前儿，打到中间我才听说了，是为了奇官还有金钏的事儿。哦，这个事儿老爷是怎么知道的？那奇官的事儿啊，十有八九是薛大爷的事儿，因为奇官和二爷交好，儒雅相投，不爱搭理他，准是气怀吃醋，挑唆王府的人到老爷跟前进谗言，告了一状，勾起老爷的火。那金钏姐姐事儿啊，是三爷贾环在老爷跟前使得坏，瞎说造谣，我这也是听着老爷跟前人说的。哦，其实一听觉得对上号了。他又回到贾母房中，这是众人已经把宝玉调至厅当，贾母命人把宝玉抬到自己房中将养。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宝玉抬到怡红院，在炕上轻轻放下，又忙乱了半天，贾母和王夫人才散去。屋里只剩下宝玉和袭人两个人。宝玉比先前缓过点了，袭人眼中含泪问，哎呀，怎么打到这步田地？哎，不过为了那些事儿，还说他干什么？现在我下半截疼得厉害，你瞧瞧，打坏了没有？袭人点头，给他吞中音儿，微微一动，宝玉就哎呀的一声，吓得赶紧把手缩回来。就这样三四次，才一点一点把内衣吞下来。袭人一看，哎呀，打得太重了，还亏得没伤筋骨。他若打出残疾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阵儿，丫鬟说宝姑娘来了，马上穿内衣，来不及了。袭人急忙拿个纱被给宝玉盖上，只见宝钗手里托个小药瓶，来到里边说，袭人呐，我这个药可好，晚上用酒把它研开，替它呼上，把那些淤血给散开就好了。袭人接过来，宝钗坐在床边上问宝玉，这会儿好些了？宝玉点点头，好点了，快请坐。宝钗坐在他身旁，看着他眼圈发红，哎， 兄弟啊，你要是早听人一句话，也不至于今儿个这样。别说是老太太，太太心疼，就是我们看着也疼啊。他说我们这两句，脸腾就红了，忙把话咽了回去，后悔自己把话说连宗了，低头不语，用手摆弄着衣袋，那种娇羞劲儿、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现代女孩真就做不出来。不过宝玉见此情景倒是很有感触，一时把他疼痛丢到九霄云外，心中暗想，我就不过挨了几下打，他们一个个都急成这个样子，细细品味起来，他们真是可爱，倘若我真要遭了横祸，他们不知还怎么难受呢。这些女孩子们这么对待我，我就是一死也不足惜呀。得此深情，就是死了，也不是糊涂鬼了。他正然胡思乱想，忽然听见宝钗问袭人，哎，怎么老爷说打就打，动了那么大火气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袭人便把明烟说的话学说一遍，宝玉在床上一听，这才知道这是贾环造的谣引起的，真有点寒心呐。不是别的，这个不争气的小兄弟左一次右一次的找凶我，就连上次拿热辣油烫我，我都替他遮掩过去，怎么这么没良心呐？宝玉又想到，哦，这里面还有薛蟠的事儿，又怕宝钗下不来台，便拦住袭人，哎，薛大哥哪能这么做呢？你可别瞎说呀。宝钗一听，知道这是怕他多心，用话拦住袭人，心中暗想，都打到这样了，宝玉疼还顾不过来呢，还替别人想，真是有容人之量。你说他这个精神头要用在仕途上，也能讨老爷喜欢，今天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。他又想起他的哥哥薛蟠来，当年为了香菱大打出手，伤了人家人命，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，可是毕竟是我的哥哥，我怎么也得护着点儿，向着点儿，这就叫有官就有私，有私就有弊，事亲三分相。想到这儿把脸一沉，哎，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的，照我说呀，还是宝兄弟素日不检点，老和那些下九流人往来，又掺上了王爷的事儿，才惹得老爷生气。就算是我哥哥说话嘴没把门的，一时秃噜了嘴，说出宝兄弟来，绝不会是故意挑唆。他说的是大实话，他不会因为吃醋气怀的小事故意的害宝兄弟。袭人一听就明白了，方才他说到薛蟠，宝钗不高兴了，当当这么一说，倒显得薛蟠是个直肠子血性男儿，自己把人看扁了，觉得不好意思，把头低下。宝钗此时已经站起来，行了，我猜刚拿着药交给袭人，晚上给你服上，管饱就好，明儿个我再看你。说着转身往外走，袭人一直把他送到院子门口，让姑娘费心了，改日宝二爷好了，再让他亲自去谢。嗨，有什么可谢的，让他好生养着吧。有件事我问问，是不是祥云刚才来过？来过，我求祥云给宝二爷做鞋呢。哎呦，你可真不应该找他，怎么了？嗨，祥云在府里，他太难了，他在婶子身旁，那婶子看得可紧了，示范他穿的衣服鞋子都让他自己做，还嫌他花销太大，要是给别人做点东西，他的婶子大娘们生气。算了，我替宝兄弟做吧。哎呦，那个太好了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宝姑娘，我晚上把鞋样子给你送去，好吧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刚才你在外边听那些话， 不要告诉老太太去。倘若吹到老爷耳朵里，一时也许没事，可日后吃亏的还是他。说完宝钗走了。袭人回到屋里，看见宝玉躺在床上不敢翻身，稍一动，哎呀，疼得厉害，好像针条刀挖的一样，火烧火燎的。饭也没吃，天快黑了。宝玉估摸没什么事儿，把丫头打发走，自己昏昏沉沉的睡了。就在朦胧之中，好像奇官走了进来，说忠顺王府抓他，力逼他回府伺候老王爷。一会儿就看见金钏进来，向他诉说不甘受辱、含冤跳井的事儿。宝玉正要跟他们说什么，就觉得有人推他，恍惚惚听见有人在哭，他机灵打个冷战，从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哟，见黛玉坐在自己身旁。宝玉以为还在梦中，掐自己一把，哎呦，真疼，便咬牙忍痛把身子欠了欠。他仔细的看看黛玉的俊脸，只见他两眼哭得肿成桃一样。宝玉长叹一声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虽说太阳落下来，可那余热还没散，你来回一跑，要是中暑可怎么办？我虽然挨打，并不怎么重，我这个样子是装出来吓唬他们的，好传到外边给老爷听，你不必当真，这是假的。尽管宝玉这么说，林黛玉还是一个劲儿哭，这无声的抽泣让人看着难受。他听了宝玉这句假作真来、真衣假糊弄小孩的宽心话，心里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，好半天才抽抽搭搭地说出一句，从今以后你可都改了吧。你仔细咂摸咂摸这句话的滋味和它的分量，这是意味深长，这就雅如爱情激流，汹涌澎湃。面对着躺在炕上的贾宝玉，林黛玉能说什么呢？他知道宝玉挨打太冤了，他没做错什么事，他了解贾宝玉的为人，因此除了伤心、同情、体贴和关心，剩下的就是委屈和哀怨了。宝玉理解林黛玉，林黛玉更理解宝玉。宝玉说，你别难过，也别说这些话，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心甘情愿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食品间那吃捞面， 哦，吃面条。 我说呢，小姐， 哎， 您给我来一碗面。人家赶紧就给我盛了一碗。 嗯， 姑娘说话了。 嗯， 叫嘛？ 那你呢？ 我说那个，我叫姜昆。叫嘛？我叫姜昆。问你叫嘛卤？哦，西红柿，西红柿。 你给误会了。 生活当中的小素材， 嗯， 就是我们相声的许许多多的笑料当中组成的一个小部分。 哎，确实是这样。 相声演员要搜集这些素材， 哎， 要求能编能写， 哎， 能说会道， 那是 能歌善舞， 哎， 如果 哎 啊， 你说什么？能歌善舞 啊？ 你这话说的过了。 怎么过了？ 这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可以，会跳舞的，据我所知一位都没有。 孤陋寡闻，少见多怪。你还待会儿看看我这体型 啊， 专业舞蹈演员的体型吗？都 专业舞蹈演员的体型 啊 啊！就你这肚子，请大家看看他这肚子。 我除了这个肚子是啤酒肚以外，其余的地方都是芭蕾的零件 啊。

一千零一夜。 北京时间十点整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，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上期当中，雷恩年老的身体忽然因为自服而激动起来，他眼睛直视着信笺上的字体。 巡官咕哝着， 三 H S W M， 语气茫然无措，音节从舌头上滚出来，听起来他好像要从声音去分解潜藏于其中的意义。雷恩的脸上涌现一丝困惑之色，他飞快地看了裴信斯一眼，他喃喃地念着 3HSWM， 好像小孩在重复外国语言。老人把脸埋在手里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 好吧， 巡官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 我放弃，该死，我放弃了。一个家伙穿得像大街游行中的小丑走进来，留下一屁股疯狂的废话，说什么是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告诉你们我放弃了。这是个笑话，别人想出来的笑话。 他双手一挥，厌恶地哼了一声。佩辛斯敏捷地绕过父亲的椅子，拿起那张纸。他紧锁眉头，专注地研究着这些符号的意义。巡官把椅子往后推到窗户边，看着窗外的时代广场。哲瑞雷恩忽然抬起头，安静地问， 佩辛斯，让我看一下好吗？ 佩辛斯坐下来，不知所措。老人从他的手上拿走信笺，探究谜一般的文字，这符号是匆匆忙忙用力写下的，很像书法体，用的恐怕是最黑的墨水。笔画的流畅和自信表示书写者没有一丝犹豫，他显然知道他要写些什么，落笔时一气呵成。 雷恩放下信笺，拿起灰色的信封查看，翻前翻后好一会儿，封口上印着的萨克森图书馆字样好像令他着迷。他摸着封口，牵印的几个字黑得发亮，触动着他指尖的感觉神经。他把信封放下，闭上眼睛往后靠，喃喃地说： 巡官，这不是玩笑。 然后他睁开眼睛，萨姆滑动了一下椅子。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鬼意思？如果不是玩笑，一定表示了什么。见鬼了，他说只是个线索。他没说错，这是我见过的最糊涂的线索，故意搞得很难缠。 他又回到了窗户旁边。佩辛斯又皱起眉头，不可能那么难理解的，他可能想搞得很神秘，他应该处理得简单一点，好让我们仔细研究后就能体会出来呀。我看看，这可能是某种缩写，对吗？包含某种信息。巡官吐了一口气，没有转身。或者，佩辛斯继续揣度，可能是化学符号 ，H 代表氢，对吗？还有 S 代表硫，氢，硫化氢。对了。 不对， 雷恩声音低沉， 我想硫化氢的分子式是 H2S， 看来 HS 和化学无关，不是化学符号，佩辛斯。 那么还有，佩辛斯沮丧地说，小写的 W和大写的 M。 哦，天哪，真没头绪。我真希望戈登在这里，他知道很多没用的事情。群官慢慢地转过身子， 当然没头绪了。 他的口气很奇怪。 对我们而言是如此，佩蒂，对你那位活蹦乱跳的罗威先生也一样。可是别忘了，这个神秘的人要雷恩也插上一脚，所以他也许认为雷恩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嘿，雷恩。 雷恩面对这明显的挑战无动于衷，然后他的眼角出现了皱纹。 怀疑我，也许的确如你所想，老家伙。哎呀，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鬼意思呀？ 巡官直截了当地问，并且走了过来。雷恩挥了一下白皙的手，继续盯着眼前的纸，喃喃地说： 奇怪的是，我相信他以为你也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 巡官涨红了脸，挺挺身子走向门口。 布劳迪小姐，带着布子进来。 布劳迪小姐很快进来了，手上拿着铅笔。 写封信给检验所的莱奥·席利医生。亲爱的医生，立即忙这件事吧，别声张。以下这串符号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然后把这个写上去，三，大写的 H， 小写的 S， 小空格，小写的 W， 大写的 M， 懂了吗？ 布劳迪小姐抬起头呆呆地说： 懂了，先生。 把同样的信寄封给华盛顿特区情报局解码组的鲁伯特·西夫组长，快去。 布劳迪小姐赶紧离开了。巡官自信地说， 应该会有点结果了。 他坐回椅子上，点燃雪茄，伸伸粗腿朝天花板若有所思地吐了一口烟云。 依我看来，第一件要追查的事就是信笺上端所印的文字。这家伙轻松地走进来，告诉我们一个谁都不相信的故事，留下一张字条，上面竟是废话。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和萨克森有关系，所以才把小信封塞进没有识别标记的牛皮纸信封。如果他出事了，还要我们打开信封，他要我们看到萨克森图书馆这几个字，朝那个方向调查。到目前为止好像挺清楚的。 雷恩点了点头，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。他没料到的是，乔治·费希尔会来这里告诉我多诺霍的事，结果把我们带到了不列颠博物馆，把我们和书失窃了这档子荒谬的事扯在了一起。他和这个又有什么关联呢？不过我知道才怪，也许这萨克森信笺的出现只是巧合。 不是巧合吧？佩辛斯疲倦地说，我相信不是这样的。我相信戴着假胡子的人和不列颠的怪事有关联，这个萨克森图书馆信笺上的符号就是关联点。我想，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什么？ 萨姆精明地看着女儿。佩辛斯笑了，这个想法很蠢，可是整件事也很疯狂。我在想，戴假胡子的家伙会不会是萨克森家里的人假扮的？ 他们不会那么蠢吧？ 巡官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。 不过佩蒂，我也有些相同的念头。你看，罗威这小子， 胡说八道。佩辛斯尖声说，两个男人都看着他。不可能是戈登。他说完这话就脸红了。 为什么不可能？ 萨姆问。 我觉得那天我们离开博物馆时，他好像着急得不得了，一心想要加入我们。 佩辛斯冷冷地说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他的着急和这件案子无关，可能是私人原因。爸爸，我还不是丑老太婆呀。 鬼才相信是私人原因。 萨姆回嘴，爸，有时候你逼得我想哭，你到底看戈登哪里不顺眼？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，坦白诚实得很，像孩子一样，而且他的手腕很粗，五月六日来的那个人可不是那样。 哼，他就是那类什么藏书家、爱书人，对吗？ 萨姆赌气地说。佩辛斯咬咬嘴唇， 哼，直接说吧。 想一想， 军官继续说，摸摸扁鼻子的鼻尖， 不可能是萨克森太太。虽然我曾经有个疯狂的感觉，认为那个人可能是个女人，可是萨克森太太是头肥牛，而这家伙这么瘦，所以也许……告诉你啊， 我还没有提出罗威呢。也许是克拉伯。 那就不一样了。佩金斯甩甩头，他合乎所有的外部特征。 哲瑞雷恩先生一直静静地坐在一边，开心地看着这对妇女一来一往狡辩，然后伸出他的手。 请容我打断这个深刻的讨论，他缓缓地说，我这个相反的意见可能会完全推翻这番讨论。你的客人说，我也没有理由怀疑，如果他20日没有打电话来，就表示他遇到了不寻常的事情。如果年轻的戈登罗威，太荒谬了。巡官，霍卓克拉伯是你们5月6日的客人，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失踪或被谋杀，或因为别的原因动弹不得呢？ 这倒是事实，佩辛斯热切地说。当然，对了，爸，我昨天和戈登吃的午饭，今天早上又和他打了电话，他一句话也没提到这事。我相信。 佩爹，听着。 军官的语气带有很浓的警告意味。 就听一次你爸爸的话吧。佩蒂，你对那小子有兴趣是吗？他在追求你吗？哼，我去拧断他的脖子。 佩辛斯站起来愤愤地说，爸爸。 好了好了，军官。 老人喃喃地说， 别冥顽不化了。戈登罗威是个优秀的年轻人，学品和佩辛斯很相配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 我告诉你，我又没爱上他。 佩辛斯叫道， 爸，你可真坏，难道我不能对一个男人好吗？ 巡官看起来很凄惨。哲瑞雷恩先生站起身， 别斗嘴了，巡官，你真幼稚。把这张纸和信封小心放回保险箱，我们得去一趟萨克森家。 交通很繁忙，林肯轿车辛苦地在第5大道上匍匐前行，德罗米欧焦躁地直冒汗，可是雷恩先生好像不慌不忙。他静静地瞟了一眼萨姆和佩辛斯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 你们真是两个坏脾气的小孩，笑一下。 两人无力地笑笑，他继续说下去， 非比寻常的案子，我想你们都不了解到底有多不寻常。 我头疼。 巡官抱怨说。 你呢，佩辛斯？ 我想。 佩辛斯一直看着德罗米欧红红的后脑勺。 比起我们，那些符号对您有意义多了。 老绅士有些惊讶，他忽然身子往前挪，目光犀利地研究着他光滑年轻的脸庞。 也许吧，从前是这样。巡官，有没有什么进展？今天上午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还没有机会问问。 很多事。 巡官疲惫地说， 今天上午布劳迪全记下来了，我知道您会想了解的。 他交给雷恩一份打字报告。多诺霍仍然失踪，没有下落。17位教师已回印第安纳州，所有人的身份经查验无可疑之处，

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海底玉兰花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华。